在海外，心系香港，百川汇聚，四海文集。 喂，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，今日咧系星期日嘅晚上，咁我系爆石啦，有阿同埋有离地阿 Sam 同埋糖水喺度同大家倾偈，大家好， 大家好， 大家好。 咁其实依一排咧喺澳洲都有啲零零碎碎呢啲嘅新闻，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。咁咧就系、是、五日前咧，咁咧就喺阿德雷德咧，即系 Adelaide 咧。咁就發現咧，有一個71歲嘅老翁咧，就發覺咧，發現咧，佢就用呢個嘅電話咧，去睇呢個嘅兒童色情網站啊，俾人塌咗啦，即係九月就會上庭。哇！咁我覺得都係好驚訝，原來即係71歲咧，都仲係可以對呢啲嘢係有興趣之餘，仲係可以用電話上網去睇嘅。 未入罪啦、啊。 即係我睇呢啲新聞嘅時候咧，咁我就諗翻起，即係近排香港都好 hit 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即係譬如一個喺書展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寫真集出咗嚟啦，即係個六歲嘅小妹妹。咁香港都好多好多人講噶啦，即係我見 Facebook 我近排都俾人洗版，即係有啲尤其是教會嘅姊妹咧，咁就喺度係咁 share 嗰個 post 喺度狂轟，啊個阿媽點做人㗎，或者出版社咁無良㗎，即係要出啲咁嘅書咁樣，咁我睇翻，咁嗰陣時我都唔為意嘅，因為我自己 唔係佢哋點鬧咧，好有好奇想知道。 咪再去點解即係做 撲街嚟嘅咁啊？ 咁教會嘅人又我唔見佢講咁多呢啲嘢，佢就係話好過分啊！即係點解即係作為父母唔保護自己嘅子女啊咁樣？咁我。 死金魚佬咁樣，我覺 得佢又冇話買書嗰班啦，咁但係佢就話即係出版個出版社啊，同埋就係是佢阿媽啦。嗱，咁我自己咧即係原本我就完全係啊，咁我完全就唔知道呢件事究竟發生咩事嘅。咁我話咁六歲出本寫真集，咁你都俾人鬧，搞錯啊咁我咁其實揸下車，即係喺條街度揸下車，咁同老婆諗住嚇傾下偈，培養下感情啦，咁講下啲時事新聞咁樣去溝多啲溝通機會。哇！俾佢鬧到一面皮，即係佢話哇搞錯啊嚇，你覺得冇問題？题咩？即系你觉得一个啊，你会觉得一个六岁嘅细路哥出写真集系冇问题嘅吓、啊？你冇问题噶、啊、你咁样，即系我俾你闹到一面皮，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喎。即系有冇睇过本写？你有冇睇过啲相啊？ 啱做节目之前睇清楚个几幅咯，咁都系睇下 Facebook 喺 Facebook 嗰度睇过咁样啦。咁啱啱先睇清楚啦，叫做。咁我觉得系。我觉得系有问题嘅，原因好简单啫嘛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唔系好简单，其实好难明个原因。就係話其實你嗰啲攝影嘅技巧啊、氣氛啊，真係好似一本 Lemo 嘅寫真集咁樣咯。咁 Lemo 寫真集係而家講緊係意淫噶嘛、 嗯、 ？Lemo 寫真集係咁，同埋我想講就係話咩叫 意淫啊？我想講 係啊，但好似大香港做神講咩叫意淫啫？意淫就係冇嘢睇，跟住你意會到淫啊嘛。咁而家佢惹嚟咁大嘅反應，咁佢都好成功啊！我覺得呢樣嘢，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，我係比較 liberal 咁。大概七八年前，澳洲發生過一單咧，就係、是、話一個攝影師佢展覽咗啲相出嚟，係我諗十三四歲到啦，少年男女就係有係本身裸體嘅。我覺得嗰啲相冇問題，即係其實我唔覺得話裸體係一個問題咯。我知道而家有啲譬如。大家細個都會幫啲，譬如你父母會幫啲子女影啲沖涼啊，或者一般嘅裸體相都會影噶啦。你自己影自己睇啫，咁冇問題。咁如果我俾阿爺阿嫲睇得唔得？咁我俾其他親戚朋友睇得唔得？咁又唔俾人睇，咁我覺得唔合理噶嘛。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器官或者裸體嘅問題，而係真係一個你所謂就係話咩係藝術，咩係色情嘅問題咯。 嗯， 咁系主观嘅，系难界定嘅，咁但系你大家可以用常识判断嘅嘛啲嘢，咁。 阿 Sam， 你好似觉得冇乜问题喎？ 我都四个字啊，关你 Q 事？咁人哋中意拍写真，咁关你咩事啊？系咪先？你有咩资格批评人？即系好简单咁样讲到尾，有冇犯法？有犯法你咪拉佢咯，咁冇啊嘛。即系我比较 liberal 啲啊，即系好老实讲，你问我，我睇相 N 咁多次，我都唔觉得有问题。 唔系我谂唔到嗰边喎，真系。就算你话最乜吉士菲嗰几幅，我觉得喂大佬六岁嘅靓妹，我唔知佢嗰条系片定系底裤，我你明白？ 嗯， 即系我唔会谂到佢嗰边，即系太过 young 啦。你话十二，即系起码你要十一二岁、十二三岁咁先至会点解人，即系先至开始发育啊！你大佬佢根本就好似 B B 咁样，我就我睇嚟睇，我真系完全谂唔到有任何。 唔系，但系我想讲咧，如果你揾一个影写真集嘅摄影师去影一个六岁嘅细路女，咁自然嗰个效果出嚟就系咁噶啦。你揾个咁样，你揾个写真集嘅摄影师，影 Lemo 嘅摄影师去影，咁你其实你 expect 嗰个效果出嚟系咁样噶嘛？你 either 可以系无知或者系你处理失当咯。 系唔系？实在好难界定嘅。我老实讲。识条春咩？你问我都唔识啦，系咪先？艺术嘅嘢即系见仁见智嘅啫嘛，系咪先？好老实讲，我都唔识。但你问我，我唔觉得佢系色情咯。你即系我自己睇啊，我睇唔到佢，我睇嚟睇去我谂唔到嗰边咯。咁你话就算可能系有啲人佢觉得话你咁样同令我联想起 Lemo， 令我联想起一啲即系淫事或者色情嘅嗰边咁样。喂，大佬，艺术嘅嘢真系见仁见智嘅啫，系咪先？从边个去界定究竟 是不是色情？唔系咁，而家我唔系话要，而家唔系要拉佢啊嘛，而家系 屌大卫像，大卫像够， 而家屌佢。 喂，大卫像，大卫像够路途追出嚟啦，大卫像路途追出嚟啦，你会唔会真系觉得大卫像系淫事啊？咁香港甚至香港人 啱啱讲开阿 Sam 呢样嘢就系啦，因为澳洲咧近排就有一单新闻咧，就系咧有一个人咧喺一个喺佢自己嘅地方噶啦，即系譬如啦，我哋一间屋啦，我哋有块地啦，咁我哋under 嗰块地上边所有嘢直到太空，即系嗰块地咧都系属于你嘅，咁但系咧有个人咧就喺佢间屋嘅前面咧就摆一个大卫像。咁就 exactly 就係頭先阿 Sam 咁講話嗰個大象咧，就係即係路條追出嚟嗰個啦。咁咧就有好多嘅街，即係佢 share 同條街嘅一啲嘅業主咧，就投訴啦，就同council 投訴，就話咧依個咁嘅象咧，令到我心情非常之唔暢快，同埋即係影即係令到我覺得受威脅。咁所以咧就要迫使咧依個屋主咧係拆走依個大象喎。 唔係咁有啲， 跟住有冇 點解啲人關心Celine 嗰樣嘢咧？咁啊，而家陣間先回應你個大衛像啦，因為佢牽涉到保護兒童嘛，啲人覺得係，所以呢個唔係完全話係關你差事咯。咁 唔係你之前講嗰單 case 咧，即係幾年前澳洲嗰單 case， 我覺得都有啲理據，因為嗰次係牽涉到裸體嘛，即係因為你澳洲系即系好清晰嘅界线，就话children nudity 系犯法噶嘛。咁你好明显系过咗条线啦，啱唔啱？咁但系今次唔系啊嘛，即系变咗就学你话斋，你点样界定呢样嘢？哇，咁系咪艺术喎？大佬鬼识咩？就算你觉得喂低俗趣味咁样，咁但系可能人哋觉得喂咁，我觉得我个女几 Q， 我中意。唔系你牵涉儿童咁都要讲系关于啲乜嘢噶嘛，系咪先？你我觉得我自己睇我睇唔到有色情嗰边，我谂嚟我点样睇我都睇唔到。 咁用翻一个即系譬如一个作为老豆嘅 point of view 啦，即系我自己都有一个四岁嘅女啦。咁我俾我老婆省完之后咧，咁我去再睇，因为我之前未睇过本书嘅，即系或者未睇过啲相，咁我就咁随口咁样噏几句，咁就俾人省到一面皮，咁我就即系跌埋心水咁样睇下啲相啦咁样。咁又同埋我都听我大香港早晨，咁我都见到嗰两张相，一张即系其实最争议嘅两张就系、是、一张就系、是、即系个。Celine 穿住条底裤，除紧衫或者唔知穿紧衫，擘大个鼻咁样啦。OK， 咁就见到条底裤嘅。OK， 呢张其中一张相，第二张相就系、是一张即系Celine 咧就将个头咧就塞落咗个枕头度，咁样就翘起个 pat pat 咁样，咁就好似个 A 字型咁样，就喺张床上面咁样，咁就你就见到个 pat pat 啦，咁同埋就见到条底裤啦咁样。咁你问我系咪即系有问题咧咁样？咁我首先我第一个反应就系话我睇翻个动机咯，即系我就会问第一个问题就话其实 即係個媽媽啦，就出嚟講就話，哦，佢想去留取一啲回憶 ，OK， 因為咧去即係個即係佢細路佢個女嚇佢去韓國，咁依個係一個回憶，佢想去 keep 住個回憶，咁所以就即係去有依個安排影啲相咁樣，咁冇問題嘅喎，得即係有一個回憶 ，OK， 你留咗個回憶，我平時影相都有留回憶啦咁樣，咁但係點解要拎出嚟賣咧咁樣？咁依個好明顯一個商業因素啦 ，OK， 即係想賺錢啦 ，OK， 即係冇。冇其他原因嘅，你唔， 我都阿深信，我都阿深信，佢唔一定系想赚钱嘅，佢中意觉得呢个几有艺术价值，公诸同好得唔得？好多人出书都唔可以赚钱 嘅。你应该咁讲，你话卖女就一定噶啦，咁人哋但系有人哋有权卖噶嘛？ 系人哋有权卖， 应该咁讲咯。 系人哋有权卖，咁所以人哋 咁样。 系啊，咁人哋孖叉你，我覺得好正常。人哋孖叉你作為一個阿媽，你 攞出 嚟賣，咁我覺得喂，咁冇辦法喎。你拎得女個女出嚟賣，你就預咗俾人鬧啦。即係依個第一樣嘢啦。第二樣嘢 ，OK， 咁佢話佢啲相咧就即係但係香港早晨講過嘢，我就唔講啦。咁但係咧，我未即係。佢一啲嘅相咧，就係話佢抹比啊，換緊衫抹比嘅相。咁佢話哦，依個好 natural。我覺得嗱，我四歲個女，我成日同佢沖涼換衫，我未見過佢係用啲咁嘅動作嚟換衫咯。即係依個係好 unnatural 嘅換衫方法啦。同埋無端端做乜夾個屎忽出嚟？同埋你可以夾個屎忽出嚟，但你唔需要夾個屎忽出嚟，你影佢相，跟住擺佢出嚟喺個寫真集裏邊喎。即係同埋嗰個 term 都有問題啦。即係你出本寫真集。OK， 嗱，我话一个叫纯影集，一个叫写真集，咁已经好唔同啦，即系个分别。你话哦，我想人哋睇我女，因为我女 Q 吓、啊，我卖女都好啦，咁但系你咪影佢 Q 嗰啲相咯，唔需要影，即系头先阿唐水就系讲过一个样嘢，我都觉得好啱嘅，即系你唔需要揾一个专影靓模写真集嘅人影呢辑相噶，你可以揾个专影细路仔。嚇、啊、最得意嗰啲相嘅 ，family photo 攝影師係啦，做你咪影呢啲咯。咁如果你個女賣得嘅，一定賣得㗎，係咪先？即係我老婆就定即係就劈咗我一句就話：喂，你本書想 target 邊個先？邊個你即係你出本書啊？你都會諗下你嘅 target audience 係咩啦？咁你影呢啲相嗱，佢講嚟講去都係兩張相啫。咁但係其實你影你出本依本咁嘅嘢，你想咩人買咧？你係咪想一班好哦好中意你個女嘅一啲女士或者啲？family 或者係啲 fans 去買呢本書啊，咁即係但係如果你嘅 target audience 裏邊有一啲係可能係對兒童色情係有偏好有癖好嘅，咁你咪會間接地傷害緊你個女咯，即係依個係我咁作為一個父親，即係我個 stand 咯， 即係見仁見智，你 Sailor Moon 都可以當鹹片睇嘅，做咩無端端有班靚妹走出嚟著曬短裙咁樣打交咯？ 系咪先假噶嘛？四根门鞋， 不嬲好难。咁 一个人，冇一个人喺度俾你剥削噶嘛？即系冇一个人俾你。 咁你总可以，你总可以用咁嘅角度 受伤害。 同埋，我觉得卖唔卖女呢样嘢，即系好多呢个 assumption 喺入面咯。即系我哋 assume 佢系为咗赚钱，我哋 assume 佢系卖女系真系为咗做呢样嘢。咁或者佢真系觉得纯粹觉得自己个女好六岁好 cute， 佢想留住呢刻。从一个艺术角度去睇呢样嘢咧，啱唔啱先？喂，你真系唔知道，我哋真系唔知道。即系我唔认为艺术永远系一样好踩界嘅嘢嚟。即系人体素描系咪含收咯？吓、啊，我搵条裸女去喺度画，为咩啊？搏咩啊？唔系咁，你可以咁样去 interpret 嘅、哦。啱啱先，你喂大佬嚟围班人成班麻甩佬对住个裸女喺度画画咁得闲，系咪先？画咗俾边个睇啊？啱啊！你 target audience， 你画个人体扫描之后露条 J 出嚟，露对波出嚟，跟住之后你谂住俾边个睇啊？哇，可以咁问嘅、哦，冇意思噶。即系你如果系咁样，因为我哋系唔能够 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嗰个唔系卡通，佢唔系成人，佢系一个儿童啊嘛。嗰个争拗点喺呢度啊嘛。 系啊，我嗱，但好清楚嘅嘢就系，如果牵涉到任何猥琐淫亵，即系讲紧系同性系有一直接关联嘅。但系你如果讲紧系同一个儿童性交咁嘅，唔得啦。咁亦都法律好明显就系你要保障儿童，系唔可以有儿童嘅裸体照出现。咁你话佢唔系个问题就喺呢度啊？如果依样嘢， 如果 可以， 咁好讲啊。 系如果犯法，佢就濑一事啦。佢而家就系踩界啊嘛。 喂，你每个人可以有自己嘅一条线，但我觉得就话，佢依出写真集嗰个权利，我觉得需要受到保障。 嗯， 系，所以我好负心自问啦，我唔系阿白青哥，即系其实我都好咸收啊。但我睇咗个辑相睇，我真系谂唔到佢个，我就觉得一条靓妹喺度咁样入条片咁样咯。 咁我好明显就系佢就唔系 target 你呢一类即系纯中意日本嘅人啦，系咪先？ 你真系要大佬，我成日都见到有啲人喺间房度贴啲 BB 相噶啦。咁你贴 BB 相做咩先？啱唔啱？你一样可以咁推噶嘛？ 即系冇绝对嘅标准，唔系冇标准咯。 喂，我觉得每个人条线都可以唔同嘅，即系如果即系话法律以外，每个人条线系唔同嘅。咁但系只不过系即系可能作为父母，尤其是对呢啲嘢会亦都会敏感啲，尤其是自己细路哥，即系我自己系唔明白，即系人哋即系呢个父母哦，点解会有啲咩嘢心理底下，或者有啲咩动机底下会即系去行到呢一步咯？你明唔明先？即系你话哦，可能即系用一个艺术角度。即系坦白重新咁讲，我唔觉咯。你话我偏见又好，你话我即系一开始有个 presumption 都好啦。即系我觉得，即系呢样嘢系唔值得表扬咯，即系抵屌咯。 但系爆晒，你第一次睇个辑相，你都唔觉得有问题。然后你代入咗，因为点解你之后代你老婆同你讲咗之后，你有咗呢个概念，然后你再代入咗，如果系你个女，咁你会点样？咁然后你觉得有问题，呢、这个我觉得绝对可以理解嘅。但个问题就系话，就系、是、我所讲，系在乎于观点与角度。咁你如果系讲到艺术嘅层面嘅时候咧，系冇一条界线去界定。咁我觉得我哋可以话，喂，你低级场面咧，我呢个冇问题。但你要搞到即系而家好似佢咁，又话要书展又要下架，又要 ban 唔 ban 啊，差佬又要查，即系我觉得呢个好可笑咯。即系等于当年你柏拉图唔系就俾人投票，俾朱拉投票话佢咩影响呢个青少年嘅心理健康咁，就去做瓜去饮毒酒死咗一样啫嘛。即系你唔可以咁样，因为你点知啫？系咪先？你每个人嗰个尺度嘅角度系唔一样，所以我哋先需要有法律，唔系话即系法律系万能啊，但只不过呢一方面，我觉得冇所谓，你可以批评。但系如果要去到，我又话要报警去查佢，又话要喺书展度逼佢，又要落架，跟住又口诛笔伐话佢阿爸阿妈，我觉得呢啲冇需要咯，亦都即系过咗火位咯。 系啊，喂，咁讲开讲开呢啲，即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样拎啦，即系悔人悔道啦。咁我就会谂起一周刊嗰啲 B 刊噶啦。OK， 咁但系近排咧一周刊即系新闻亦都去即系闹到热烘烘，就系话可能一周刊嘅 A 刊就嚟冇得再睇咯。糖水 呢样嘢真系一周刊同埋一传媒咧，或者系其实真系一个佢牵引到。嘅嘢好多咯，系佢有好内容好丰富，好多嘢可以讲嘅一个话题，我觉得。咁、我自己理身先啦，我就系、是、我冇睇一传媒好耐，我谂讲紧而家系四五年，我谂起码都。咁香港传媒我都冇乜睇，除咗MyRadio 啊，或者系粤时报啊，我都冇乜睇，系其他传媒我都冇乜点睇。点解会？是咁值得讲，因为佢真係牵引到好多嘢㗎啦。首先你传媒呢样嘢啦，传媒本身啦，佢係一个时代啦，佢由文人办报，咁跟住啲人话叫文人办报，跟住去咗一个商人办报嘅年代，咁佢背后代表住一种价值观啦，佢又牵引到好多香港嘅政治啦，甚至乎係中国嘅政治啦，同六四嗰个关联啦，同泛民嗰个关联啦。所以好值得讲，但系似乎系冇乜人即系讲过到底一传媒系啲乜嘢嚟嘅。咁我尝试即系想尝试好简单咁样，俾好短时间咁样讲一讲，大概系一传媒啲咩嘢。咁而家睇翻网上资料咧，佢就话其实一周可能1990年开始创办嘅，咁到而家都20几年啦， 25年， 咁。一周刊或者是苹果日报，其实它的手法是什么呢？很多人都讲的就是，其实它是如果你看英文报章，很多都说它是一个 tabloid。其实它是 tabloid， 它是卖 yellow journalism。 什么叫 yellow journalism？ tabloid 听众解释啊。 煽情嘅新聞啊咁樣咯、 其實 Yellow Journalism 咧就係其實係一種報導手法咧，其實就係話可能係冇一啲好唔係做好多 research 啊，就係講啲好 juicy 嘅嘢啊，即係有啲用啲好 eye catching 嘅 headline， 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咩 A 軍咩絕爆 B 軍啊，或者係嗰啲即係令你好想睇下，或者去吸引呢啲八卦嘅八婆嘅雜誌嘅呢啲 title 嘅呢啲咁嘅報導手法咯。 即係譬如曾華善咩豬扒煎雙蛋比堅尼俾人影到咁樣，類似咁樣。有啲咁樣嘅表現， 係好係誇張，將一啲新聞係喺冇調查嘅情況之下誇張化，或者係即係上綱上線去作出一啲冇實質推論嘅一啲嘅假設啊咁樣咯。 係啦，咁呢個其中一個賣點，另一個賣點咧就係反共啦，反共就係一傳媒嘅特色啦，由開始至到而家都係啦。但係呢兩樣嘢之下咧，佢仲係一個。是右傾的意識形態，如果去到一傳媒呢，甚至是非常之即是可以說是好右的，是去到幾乎他們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，是他們是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不需要社會的嘛，這個世界。那這樣東西在哪裡來呢？那同埋他引入了很多譬如他引入了狗仔隊啦，這樣東西又是他改變了香港傳媒同埋甚至是娛樂圈名人圈嘅生態啦，咁但係呢樣嘢呢其實佢係照抄一個人㗎嘛，嗰、那個就係我哋澳洲真正嘅掌舵人 Rupert Murdoch， 呢成套嘢就係抄 Rupert Murdoch， 喺 Rupert Murdoch 嗰度抄返嚟，呢樣嘢好似比較少人講啦。咁另外就係話，咁你要睇返成個一傳媒嘅大概講返少少歷史呢，就係話其實喺西方社會，你如果你講到Rupert Murdoch 咧，咁就係你一定要講翻，就係話其實當中係一個改變你冷戰前後咧，就係話我哋西方人咧成日都覺得就係話成日講1984呢本書咧，就話有個 Big Brother 夾住我哋啊，即係控制我哋言論啊，大家都覺得嗰個係蘇聯啊嘛，嗰、那個係共產陣營嘅 Big Brother 啊嘛，咁但係過咗。柏林圍牆倒下之後，過得十零年，即係去到千禧年咧，其實成個西方社會嗰個氣氛已經唔係咁，已經嗰、那個諗法已經唔係咁，已經係去到覺得，原來係講緊我哋自己喎，原來嗰個 Big Brother 係 Rupert Murdoch 喎，原來嗰個新聞媒體嘅壟斷俾私人機構去壟斷嗰、那個情況係喺我哋身上喎，我哋係嗰度啲人喎。嗰本小说入面嗰啲普通人，咁可以见证于系咩呢？就系、是、譬如你睇荷里活电影啦，有套 James Bond 咧，系嗰个大坏蛋咧，就系 Rupert Murdoch 嚟嘅。但系《苹果日报》咧，就咁一路去到边度咧？去到嗰个位咧，就系、是、去到可以话系2007-08年啦，即系金融海啸啦。咁可以话嗰、那个自由市场嗰个意识形态咧，即系嗰个新自由主义嗰个意识形态咧，即系。徹底崩潰啦！咁你如果你睇翻西方傳媒咧，因為嗰陣時由美國有一個比較特別、比較受注目嘅美國總統選舉啦，咁我就好忙啦。我嗰陣時仲有睇係香港傳媒嘅，咁咧變咗我哋又睇美國傳媒，又睇香港傳媒，又睇澳洲傳媒。咁我留意到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喺金融海嘯之後咧，外國咧已經係再冇講嗰啲新自由主義嗰啲思想，即係譬如話。即系成日高举小政府啊，即系嗰种完全所谓放任嘅自由市场，已经系再冇讲嘅嘢，冇再讲 Milton Friedman 啊嗰啲，再冇捧嗰啲经济学家出嚟。而嗰阵时亦都系 Paul Krugman 啦、啊，就系、是、老克明啦、啊，就攞咗诺贝尔经济学奖啦、啊，即系新海恩斯主义抬头啊。但系睇翻《苹果日报》咧，即系礼失求诸嘢，即系佢仲系讲紧嗰样嘢，佢仲系不停咁喺度讲，仲系宣扬紧嗰套新自由主义嗰套嘢，就系嗰啲完全放任嘅自由经济咯。 Milton Friedman 嗰套我讲紧，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，而家即系西方人而家都开始向翻左倾少少，即系 balance 翻少少。但系 而家讲七，即系成而家再讲已经系好多年嘅，但系《苹果日报》仲系讲咗，所以佢哋講嗰啲咩反水貨啊，嗰啲佢哋唔反㗎。因為佢哋支持自由市場㗎嘛。佢哋覺得係應該會做生意㗎嘛。即係做生意㗎嘛。 你应该系大家有经济交流噶咁样。你完全脱离咗群众啦。首先，同埋你即系你嗰个印刷传媒嘅没落，咁跟住你又吸引唔到新嘅。 但佢个没落系唔系在于佢个路线而系在于呢个纸媒系全面地没落啊！你见几份报章排住队咁执喎。 唔系，但我觉得佢没落系多原因嘅。咁你一方面你因为纸媒没落啦，另一方面你真系你吸引唔到年轻人啊嘛！你嗰啲论点已经系同群众脱节啦嘛！即系香港嘅情况唔系太清楚啦，但系你会想象到其实系好差噶嘛。咁你而家日日喺度讲就系仲系讲紧啲同年青人冇关嘢咯，即系你明唔明啊？你仲系喺度占据道德高地啊？讲紧大陆入边点样衰点样衰啊？咁而家香港年青人已经系生存受到威胁咯，咁佢点即系有咩吸引到佢咧？我就睇唔到呢样嘢啦。 咁另一邊想睇翻啦，即係用翻一個澳洲嘅角度睇件事啦。即係我好記得咧，就我十幾年前移民嚟澳洲嘅時候咧，即係嗰陣時即係上網仲係 28K 啊、56K 嘛，嘟嘟嘟咁樣，所以即係好多資訊都係要，或者係啲潮流啊，或者係即係香港最 hit 嘅嘢啊、最 hit 嘅 topic 啊，咁好多時咧都係要靠即係睇一仔啊、東方啊咁樣。咁其實喺即系啲唐人街啊，或者系要专登要去唐人街啊，去啲报纸档度买嘅。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咧，就系你见到系通常一啲新书一出啊，即系譬如一周刊一出啊咁样，咁好快咧就会即系一出嘅时候就好多人买噶啦。因为嗰阵时就系、是、 你嗰阵系几时啊？ 十几年前啊。 Okay. 即系你会觉得喺要专登会去出醒啊，去买本一 五啊六 K 嗰个年代咯， 系啊，去买本一蚊 噶嗰时嗰本一周刊真系 系啊， 讲笑啊真系， 唔系即系好开心嘅，即系买一本跟住轮流轮住睇，因为 睇八个月噶嘛， 系啊，其实因为澳洲嚟讲啲报纸业咧系其实由一开始到而家，其实我觉得嗰个进展系冇进步过，即系好似停顿咗啊嗰个成個空間，即係喺尤其是喺澳洲，你去睇啲傳媒啊或者雜誌啊，即係好似即係冇乜脱變過噶。咁但係你去睇你有香港嚟嘅雜誌，就覺得啊脱然不同，即係人哋仲睇即係睇緊啲黑白，我哋啲雜誌係黑白嘅好多時。咁但係你攞住每一周刊彩色嘅喺間茶餐廳度嗰度睇咧，係一件好威嘅事，或者係好點講好追到潮流嘅一件事嚟嘅。咁同埋即係但係你去见睇翻咧，就算而家嘅澳洲咧，即系譬如话我雪梨啦，我翻工隔篱有间唐人街嘅图书馆啦，咁佢里边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即系香港嘅杂志嘅，咁你见到其实咧睇嘅都系啲上咗年纪嘅一啲嘅阿叔阿婶啊，咁你见到其实澳洲即系喺外地嚟讲，其实呢个读者嗰个群众系冇变过，都系依一班移民咗嚟好耐嘅一班嘅香港人。仲想即系贴下，仲系讲紧啊泛民系好噶，或者系即系泛民系反共嘅吓、啊，为到香港民主咧就即系泛民系出好大分力啊，即系仲系睇紧呢啲嘢，所以你会睇到即系喺外国嘅香港人咧，无论系一啲即系民主嘅意识形态，或者系对一啲抗争嘅手法嘅睇法啊，好多时都系透过即系一传媒啊，或者系即系一周刊啊、苹果日报啊呢啲咁嘅嘢而去塑造佢哋而家嘅谂法咁样咯。所以系有好大嘅落差嘅，其实都仲系即系同香港。 咁如果冇得睇，冇失落 都系噶。其实我觉得即系一传媒嘅，如果系要执 A 刊嘅话咧，即系最惨嘅就系嘅苦主，我谂系我喺外国嘅一班。即系老华侨咯， 我觉得而家仔唔系第一仔嘅嘢，成个即系整个纸媒都有没落当中。咁同埋我觉得一仔唔系没落嘅，其实系重组架构嘅啫，系嘛？我唔相信成个一传媒集团系会从此土崩啊！我觉得冇乜可能。始终一仔佢有佢自己嘅个人支柱，尤其是香港嚟讲就系你只要任何事你交到俾佢，佢一定帮你爆嘛。即系呢样嘢系已经系好难得噶啦。因为你而家香港本身我都唔知有边记得最硬嘅一只咩苹果， 係嘛？係蘋果。咁但係紙媒嘅沒落就係統局㗎啦，呢個大勢所趨。咁啊，我又唔認為係同佢一仔嘅路上太大關係啦。咁只要佢左派有左派右派咁，喂，咁香港不嬲都係落後人幾拍㗎啦，香港不嬲都係埋人幾拍㗎啦，係咪先？咁我又唔覺得，即係當然佢唔係話最先進嗰批啦，但係即係我覺得唔係話佢令到佢沒落嘅最大嘅原因咯。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值得提嘅，就係有咁嘅受眾先有咁咁嘅報章㗎嘛。咁蘋果其實係睇穿咗或者準大部分人嗰種心理，咁佢提供咁嘅 product。咁但係我覺得近依十年八載，尤其是後於三世紀，香港人嘅需要係改變咗囉。即係可能我唔知呀，但可能我從外面睇，我覺得咦，而家啲報章好似唔同咗喎。而家係點樣講啊？開始民眾對報章嘅要求係需要一啲質素，即係你一啲分析啊、一啲證據啊、一啲觀點啊，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樣純粹係齋爆啊？咁當然我諗爆料就永遠係有市場嘅，但係我相信慢慢由於嗰個受眾嗰個素質有改變，素質嗰個基礎有改變，咁啲報章都會跟住變。 即係我自己覺得佢沒落咧係無可避免嘅啦，係肯定嘅，可以話一週刊我諗難逃一劫嘅。咁但係你話蘋果，我諗合理估計應該係可以繼續生存咯。咁其實香港咁嘅市場，你其實你一兩份報紙係合理㗎。因为东方苹果两份咯，咁但系你受制于你嗰个市场嗰个素质，咁系 tabloid 噶啦，两份都系 tabloid， 两份大 tabloid 啦，咁我又系，咁同埋你即系其实佢而家所谓受到纸媒嘅没落咧，咁其实就系话因为大家去咗新媒体嗰度啦，即系其实呢个系世界性嘅，咁你通常你第一阵冇咗咧就系。大家可能覺得，誒、哎，你識諗咩新媒體？咁我真係識嘅呢樣嘢，我可以同大家講。咁你第一陣冇咗咧，其實就係因為你舊媒體嗰個營運模式咧，其實係 package 啲 content， 咁就 sell 出去。因為你有受眾有需要嘛，咁但係你 run 一個印刷傳媒咧，就成本好大噶嘛。咁所以你只係得一兩間嘅，你澳洲都係得一兩間啫嘛，你得 Fairfax 同埋 News Corp Murdoch 啫嘛。咁你都一兩間，咁你咪可以package 啲 content， 咁即係你有新聞，跟住有啲副刊，有啲鬧雜雜，咁通常你一死你就會死咗嗰啲，即係出面你要 package 嗰啲嘢呢，你就冇咗嗰個人哋再唔想你買嗰啲嘢啦嘛，嗰啲你夾硬塞俾人嗰啲嘢啦，即係譬如話飲食可能以前 package 咗啲食譜咁樣，即係而家使乜睇你食譜啫。我一上 Google 或者係一去 YouTube 大把啦，咁所以你嗰個傳媒真係要有質素咯，所以其實就係話一定要有真正嘅 journalism， 或者係真係有料，或者係有 investigative 嘅嘢，咁嗰啲嘢始終係嗰啲嘢人哋先會俾錢去買咯。另外講翻新媒體咧，就係、是、譬如你話賣 radio 啊、二月時報啊，即係其實而家所謂嘅新媒體咧，其實基本上嗰啲。都唔係新媒體囉，就算你話新媒體都係20年前嘅新媒體，咁基本上佢哋係咩呢，佢哋就係佢將舊媒體有啲 content 擺咗上網，就係咁啦。 我覺得而家新媒體呢最大嘅新媒體係邊個呢，真正新媒體就係 Facebook 喎。 係啦，即係其實新、Facebook 可以話係一個新媒體。 咁如果好似雨傘咁樣，我第一手資料知得最快全部係 Facebook 返嚟。 Facebook 最快。 快過你。快过你任何一个报章，我朝头早起身，即如果冇嘢做，或者我想知道今日发生咩事，我喺 Facebook 睇，系咪先？即系你其次就 Google News 咯。 系啦，所以其实嗰啲你严格嚟讲 ，My Radio 嗰啲唔系新媒体，咁但系点解佢有咁多人去睇呢，佢完全系靠主流媒，即系印刷媒体嘅堕落啫嘛。所以系好明显就系话，其实系即系就算系苹果，咁啊即系就算系一传媒，我觉得苹果会继续可以生存。咁但系。但是好明显是他们自己的堕落是造成这些不是新媒体的新媒体 的兴起的嘛。咁如果你说真的新媒体学住你说真的 Sam 就是 Facebook 啦。咁另外其实最接近新媒体呢就是现在直谷宅男女神搞的那个 Yahoo 做緊嘅嘢呢就真係最接近新媒體啦。因為佢真係原本由一間網上即係有好多內容，而佢就將佢同 你解釋下俾聽眾聽下究竟做啲咩先啦。 我都唔知咩嚟喎，我都唔識喎。咩嚟 你唔知咩？即係你知唔知你識唔識直谷直谷宅男新女神先。 咪 直谷宅男 神先。咩鬼 嘢嚟㗎 ?Marisa Meyer 嘛。咁佢係原本喺 Google 做嘅，即係嘅高層嚟，咁就幾年前就去咗 Yahoo 做 Yahoo 嘅 CEO。基本原本上 Yahoo 就係一個佢當初就做 search engine 啦，咁但係佢之後呢就做變咗一個網上嘅 media， 即係其實就好似將舊媒體擺咗上網咁樣。 嗯， 即係嗰陣時仲係 portal 嘅年代呢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呢，即係登入嘅網站你會去邊個網站。咁而家佢做緊嘢就係將其實新媒體係啲咩呢，就係、是、你有幾樣嘢啦。第一就係話譬如你可能有新嘅 content 啦，即係專係為手機或者為電子媒介做嘅 content， 咁你譬如話而 BuzzFeed 嗰啲咪新媒體囉，因為佢特登寫嗰啲 content 嘅時候佢就考慮到呢個媒介嘅中文而家都抄㗎，好多時就話咩top 10乜乜咩 list 嗰啲咁樣啦，即係好搶眼嘅嗰啲題目你會 click 入去嘅，即係所謂 art like 嗰啲啦。咁另外就係你會同你要 multi screen 啦，你要喺唔同嘅size 嘅銀幕嗰度睇到啦，即係同埋你都要有好嘅 user experience 啦。咁你其次就係再電腦科技結合啦，即係譬如可能嗰個 apps 會幫你 summarize 啲 news 嘅，或者係會幫你 depends on 你嘅 location 去俾啲 news 你嘅，即係舉例咁樣。咁另外就係話你可以俾嗰啲用家去選擇，即係其實基本上係用家為本嘅。佢會揾到一個適合你，或者你想要你揀啲乜想中意睇啲乜嘢， 佢就會俾咩你睇。 佢就俾啲乜嘢你。 嗯， 即係個人化新聞。 個人化新聞冇錯啊，同埋係你可以揀，即係佢例如 Flipboard 咯 ，Flipboard 咪係你可以揀你自己想睇嘅睇啲咩嘅新聞啦。 嗯。 咁同埋新媒體一個特色就係你係基本上係全球競爭喎，即係話你好似頭先舉例嗰個例子就係話你嗰、那個食譜咁，我真係全世界人都可以擺個食譜上去互聯網咁，跟住 search 到出嚟㗎嘛。係囉，咁其實呢啲就係所謂新媒體囉。 咁所以新媒體其實可唔可以咁樣理解，就係新媒體同舊媒體最大嘅分別就係在於新媒體係個人化嘅，係 customize 嘅，係即係切合你嘅需要，即係以你為目標，以你為本，就係盡量切合你嘅需要嘅。咁舊媒體就係、是、我同一份嘢我就 sell 10,000人、1,000人、1,000,000人都係呢份嘢㗎啦。 係啦，同埋都一般嚟講佢會同科技結合嘅。咁但係你而家睇返香港，無論你講緊本土新聞又好，你講緊蘋果日報又好，其實佢都係喺度做緊一啲舊媒體嘅嘢啫。 嗯， 佢都唔係新媒體。 佢只不過係將嗰啲舊媒體擺咗上網。 擺上網 content 擺咗上網咁樣。 其實蘋果日報真係我覺得真係有好多嘢可以講喎。例如話佢，譬如話佢點樣一手殺咗呢個文人辦報，咁而家佢自己又唔掂，咁留低一片真空，咁同埋佢普世價值啦 ，Sam 最中意普世價值啦，呢樣嘢又係佢 咁離地嘅嘢唔講嘅， 即係其實我諗淨係普世價值都可以講一集，係咯，到底呢樣嘢係咩嚟嘅咧？咁其實真係好值得講一個課題。今日只不過係講咗少少關於蘋果部嘅嘢。 係啦，咁我哋不如係咯，可以係下次再講多啲呢方面嘅話題啦。咁我哋今個禮拜到呢度啦，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。 好， 拜拜。